What's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耳边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两件乐器，听得出来吗？小提琴和吉他，而且是来自于帕格尼尼他的浪漫曲。像这样的一段音乐，其实不仅仅让我们想起了帕格尼尼，因为他既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同时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却是一位制琴师，他就是弦乐器的伟大的制作家，大名鼎鼎的斯特拉迪瓦里。他制作的提琴用天价来形容毫不夸张，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伟大的制作家除了制作提琴，而且不仅仅是小提琴，还制作了吉他和竖琴等等其他的乐器。 Thank you. 依然是来自于帕格尼尼，他为吉他而作的奏鸣曲，其实真的是古典吉他曲库当中的瑰宝。那听着这样的吉他音乐，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斯特拉迪瓦里。在你的想象当中，他除了做小提琴，还有顶多是你所知道大提琴，但是吉他、竖琴他也都做，这些可能无人知晓。但是他究竟制作过多少部吉他，更是没有人知道了。唯一可知的数据就是斯特拉迪瓦里他一生一共制作了1000多部乐器，其中有960部是提琴，那也就可以想象大概有10部是吉他或者是竖琴吧。那对于吉他而言呢，目前已知的仅有5部是流传至今的，他们都有各自的名称。这几把分别在这些地方，有一把呢是在牛津的阿姆斯特林博物馆，还有一把在美国国家音乐博物馆，还有在巴黎的拉维莱特音乐博物馆，另外2把都是由意大利米兰私人来收藏的。5部吉他当中，仅有1部是制作于1679年，在那个时候呢，留存下来的这一把还是具备有演奏性能的。而我们所熟悉的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就曾经演奏过，而其他4部就只能是收藏和研究了。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斯特拉迪瓦里他这种不为人知的，或者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的，他所留下的吉他文献。 有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故事呢，是来自于伟大的弦乐器的制作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斯特拉迪瓦里。大家知道他是一位提琴制作家，还不知道他还制作了吉他和竖琴这些乐器。那今天和您聊一聊，就是他所制作的吉他这件乐器。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刚才我们说到斯特拉里瓦里制作的这些吉他，在现今有五部在留存。五部吉他当中有一部的吉他的真实性是令人生疑的，上面的五部吉他几乎都有详细的文献的记载，唯一一部没有任何记录的是保存在巴黎拉维莱特音乐博物馆的那一部。那这部吉他最初是由一名不太受博物馆管理员欢迎的小提琴制作家收藏的，由于这部吉他的来源特殊性，它的真实性也就变得令人生疑，因此也有专家认为斯特拉迪瓦里存世的吉他只有四部，目前还能演奏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杨雪飞也曾经演奏过那把吉他。那现在来聆听的是帕格尼尼为吉他所作的奏鸣曲。Thank you.

音乐瞬间，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不是舒伯特，不是某一位小提琴家或者是吉他演奏家，而是一位制琴师。这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只知道他是一位提琴制作师的弦乐器制作家，大名鼎鼎的斯特拉迪瓦里，不知道他还做吉他或者是竖琴。反正我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留下了这样的乐器。斯特拉迪瓦里他制作的吉他和同年代的意大利的吉他制作师制作的吉他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并不采用当时在吉他上流行的华丽的装饰，而是采用了极简洁的装饰。和他制作的小提琴一样，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吉他同样拥有优质的木材和顶级的手工，因此斯特拉迪瓦里很可能是第一个突出吉他木材本身魅力的制作家。除此之外呢，他制作的吉他还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就是弦长特别的长。比如他所制作的其中的一把吉他，弦长达到了740毫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哇，那是在1688年制作的。 舒伯特的小步舞曲，还有各种民谣的抒情歌曲，还有音乐瞬间，包括阿贝乔尼奏鸣曲，就是此刻我为你带来的一张唱片当中吉他还有小提琴来演奏的二重奏。当然很多朋友对这张唱片非常了解，当然这张唱片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比如说像阿佩乔尼在很多朋友的收录当中觉得这是一首舒伯特的完美之作，而且被改编成了吉他和小提琴，就更是感觉如胶似漆的意境。听着这种带有德国乡间美丽景色的音乐，还是聊一聊今天的主题人物，就是斯特拉迪瓦里。有制作家认为斯特拉迪瓦里毕竟是一名提琴制作家，对于制作吉他并不上心，所以呢也注定他制作的吉他的琴弦长得会那么的惊人。但是这个理由可能未免太牵强了吧，虽然多年以来一直有人猜测为什么要把琴弦做得那么长呢，可是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暂且保留这个说法吧。虽然弦长怪异，但并不代表斯特拉迪瓦里的吉他不能演奏，只是演奏起来更像一把吉他当中的男中音。 永恒的麦力斯特拉迪瓦里制作吉他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我是王卓，明天见。 正在直播，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你带来这样的音乐。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